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啊，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每个周末，都会见一些好朋友。 是的， 新朋友呢见一面不容易，老朋友见一面呢要珍惜啊。 对， 今天我的天哪，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一个真的是他，这个身材真的是太棒了， 身材 瘦高啊， 超模的身材， 超模超模 ，super model。 对， 而且他的职业我也非常的羡慕，也很 是不是 尊重这个职业？ 对对对，是完全是有文字功底的， 是那个。写非常多的文字，还不一定 会做 Excel。 Word 高手、Excel 高手、PPT 高手，是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的电影编剧 张艺凡， 欢迎 大家下午好。 好哟， 哎妈呀， 知道我们节目什么时候播？ 对， 稍微早了一点啊，中午好。 实际上中午， 好吧，好吧， 我们是下午录制嘛， 对 不对？ 对 对 对。 作为电影编剧呢，其实我觉得很有机会去出去玩啊，一是休息。二是采风也很重要，对不对？今天是道道的好朋友 啊， 先介绍一下怎么认识我们的一凡的。 忘了。对，怎么认识的我？这个我们可以那个稍后让我想想吧，我再介绍。 我们会在生活当中有朋友圈的联系，朋友的推荐和引荐， 对呀， 有机会见面就是非常难得的缘分。 是的， 对对。 这次我们要跟着张一凡先生去日本的几个城市啊。几次去日本，还是一次去日本？ 我去日本呢，应该已经去了，我看，加上前年的话，应该已经第四次了。 第四次去日本了？ 对，是的。 是不同的地方吗？ 是的，日本是一个值得你去很多次的城市，国家。 是的。 对对对。 为什么那么喜欢日本？一定有你的原因。 主要因为干净吧，我觉得。对，而且环境和空气都很好，适合一个人去旅游，然后可以放空一下自己。 都是一个人去的吗？这 次都是一个人去。 对对对，我去。我去旅游基本上都是一个人，从来不跟团，对，也不和朋友一起这样。 为什么？你就是因为 你发现没有，内心世界特别丰富的人都特别喜欢一个人旅行。 好的解释， 对不对？ 解读很好。 其实我觉得不是，主要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迁就别人吧。我觉得一个人去旅游的话， 其实不给自己和别人找麻烦就对了。我觉得是， 对对对。 那既然你是不。就是不迁就别人的话，那你一定对旅行有你自己的要求和规划 啊。是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那个走在路上，路边会有很多那种穿着和服的女孩子， 是 当 地特色， 就会觉得特别美好， 嗯哼， 然后我去的时候正好是秋天， 然后秋天， 然后那个叶子都黄了，然后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的美， 哇， 对对对，然后住的民宿， 民宿在京都的民宿是什么感觉的？跟我们讲讲。 住在京都的民宿 是很日式，肯定就对了。 对，肯定很日式，而且第一是很干净，而且还很方便。 哦， 对，他一般的话，也会很热情。 嗯、 我住的那个，他每天早上都会给我做好 早饭。 对对对，做好 早饭。真好。 对，然后感觉就像是住进了他们家一样。 对对，是一个客人，一个 朋友。对对对对对。晚上的时候你能听到蝉叫声，然后我住的那个他们家还有小孩子， 正好秋天可以听到蝉鸣、 哦、 对， 他们家还有小孩子， 你不听话，你刚一醒过 一次， 妈妈妈妈，你是不是我的亲 哥？等等啊， 对，我反正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毕竟听不懂， 是是是， 对，但是会觉得那种 家庭的氛围， 对，整个氛围是 早恋了， 早恋了， 你又养青蛙了吧？ 对，青蛙， 这是中国拍照的跟喜鹊 啊，那种明显感觉，民宿。京都走走停停的话跟大阪又不太一样，因为你说他没有那么高楼大厦的那个所谓有点距离的感觉，没有， 我觉得京都会给人一种慢下来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这感觉 很 楼都非常的日本， 对、 嗯、 对吧， 去京都的话肯定是要去看寺庙， 是的， 嗯， 对，他那里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寺庙， 不单是一条街，不是很多街， 他对他不是一条街、 嗯、 然后我还没有看完， 哦，在几天，在京都， 这么多， 我在京都待了小一周， 一周的时间都没有看完。 京都不是很大吧？ 它不是很大、哦、但是有那么一两个，就是我在网上有查到有 一 两个寺庙，它是属于那种很小众的、 嗯、 然后我去找我没有找到， 哦， 对，然后这个是 假资料， 他没有找到，然后就那不行，我的明天接着找， 是真的用心找的，没找到 啊、是真的用心找、 哦、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他其实那个寺庙我觉得可能就在附近，但是因为他建筑都长得 很像， 对，他那个寺庙是相当于在建筑之中的那种感觉，对、 哦、 然后就没有 环中套环那种感觉、 嗯、 那里面有一个寺庙金阁寺，他那个金阁寺的所有的那个房顶全部都是用金箔做的、 哦、 对，金阁寺特别有名， 哦，这样啊、 嗯、 对，还有一个好像是叫清水寺， 嗯， 那个好像是整个寺一根钉子都没有，就是那个唐代时的那种 那个字， 对， 那个字叫一个木头、 嗯、 一个那边那个我忘记那个 啊、 哦， 对， 堆起来， 对对对，它是堆起来的， 对， 据说是不管怎么地震，这种建筑 是 绝对不会倒 的，牢固， 这一定是个物理学家建的 建筑嘛、 嗯、 对，建筑学非常非常厉害啊。 然后去那边的话你就会发现街道上大家都在嬉闹啊玩，然后旁边有很多很多卖那种日本特色小吃的， 嗯， 然后对，然后就感觉像回到了就是几十年前的，就是那种， 对，就是 中国 跟动画片里看到的是一样 的 场景， 对，其实你要说在动画片里，因为我也常看日本的动漫嘛、 嗯嗯嗯、 然后就是每当他们表现夏秋季， 不知道到看动漫时候的表情、 哎、 我给你形容一下子 啊， 我在后边坐嘛，办公室太静，戴眼镜 我 不知道叫什么， 对，我跟你说，因为太搞笑了嘛，我一般看的都是搞笑的， 对 啊， 对， 然后就看他们那个，如果要是秋天的场景、 嗯、 真的是满处金黄 漂亮啊， 对， 嗯，日落大道、 尤其是日落的时候，哎，京都那边天气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日本的天气都很好， 秋天 对，他们的那个天都会、 哦、 会很冷吗？你觉得秋天日本？ 嗯， 有点凉， 应该还好。 我个人觉得感觉跟北京这边 差不多。 那 北京秋天很漂亮啊， 对、 嗯、 对，北京秋天也很漂亮，就是天、 嗯、 天很蓝啊，那边也是一样。而且最主要是有枫叶， 嗯， 就是那种枫叶掉下来， 九月份，我觉 得。对啊，你想，就枫叶落下来，旁边有那种。嗯穿着水手服的女学生，然后一边 水手服打闹， 然后从旁边过去，就感觉是自己置身于就是那种 动画 青春恋爱动画， 对， 真是动画场景。 然后那个我们的一番呢，他说：“哼， 你够了，那不是那个水手。” 开玩笑， 画风有点歪，画风有点 玩笑，开玩笑。其实我会觉得，就是一个瘦瘦高高帅气的男子、站在京都枫叶落满一地的大道上， 嗯、 阳光洒下来，非常好看的， 嗯， 对不对？你是会拍照吗？就是喜欢吗？ 其实我出去旅游从来不拍照。 你看看，我问了一个好问题， 好有个性。 为什么？ 首先第一是你拍照，其实现在已经很难不拍到人了， 嗯， 对。但是其实要拍景的话，就还是好好拍景， 嗯。

基本上我都找到了， 是不是？ 是吗？ 对， 就同一个品牌的不同。 对，上次我有朋友还让我帮他们带什么 YSL 的口红，哦、在国内是已经断货的、哦，但在那边我居然能找到。 你看，是不是？ 他们不喜欢那个色号。 大哥，杨树林的333号有吗？ 杨树林52号。 对不起，我们没有了，因为上一波给他们买光了。 嗯，真的。 对，购买力很强大。我们的中国朋友其实到了日本是一个礼仪之邦。 嗯， 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中国的行走的符号 ID 到日本也是不要大声喧哗。 是的。 然后绿色出行， 不要那么拼命的抢购。 对，不要那么自我、 嗯， 对不对？然后有收敛。然后呢，花钱花到最重要的地方。现在我们出去玩的消费理念在转变， 对，是 就是不是以前买买买啊，是有的放矢的买买买，对不对？ 对，但还是会买买， 对，还是在买、哦，丰富自己的生活嘛。 对，是的， 嗯，也希望 大阪在哪买？ 大阪在哪买？最主要的地方，你说 最主要的 地方， 新斋桥， 新斋桥， 对，就是、 新斋桥那边， 哦、 新斋桥周边转的，对。 啊、哦，行了，知道了，以后大家去大阪一定要去新斋桥。 新斋桥，新斋桥、 嗯， 购物、饮食都已经了解到了。节、嗯、节目的最后，想问我们的一凡， 嗯， 有没有？下一站的目的地， 哎， 有没有要去玩的地方？ 刚刚问过。 哦，下一站的话，其实现在还没想好。但是如果说今年时间充裕的话，想往欧洲那边走一走。 哎呦， 对，比如说像意大利，是一直很想去的。 哎呦， 嗯， 去南方，南部意大利好一些，更热情。 其实我觉得北方 更洋溢， 我更喜欢北部。 你喜欢南边那个意大利的话？ 啊，南边去， 南边就是以南，你也喜欢去。 但是对，反正就看什么季节嘛。如果夏季还 其实。具体什么时候去哪里，真的也要看时间，因为时间不一样的话，你可能南北的， 是你是有选择的，就对 了，对，是不是？ 是不是？ 对， 希望呢，下一站我们的那个一凡， 嗯， 张一凡， 嗯， 去意大利的时候呢，不管是靴顶还是靴底，好好走， 嗯， 好， 好好走一走， 对对对，感受意大利的风情， 或者去西班牙 啊，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对，我最钟爱的地方， 是的，你想他想生在那儿。然后 可惜 呀、啊，可惜，你没办法。谢谢我们的一凡、嗯， 谢 谢， 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我们这个年轻编剧的脑海当中的世界、 嗯、是的，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再见。画面，我们回不。

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展。